这首歌曲当中唱的，爱就爱，错就错，面对真实的自己。面对真实的自己不太容易，如果不太能够面对的话，那么在旅行当中好像相对会轻松一些。所以各位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统一出发，面对最真实的自我。这个真实不用展现给旁人看，自己懂就好了。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英国的威尔士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今天我们继续去威尔士。其实很多英国的诗人啊，都热爱描写英国的乡村景致。除了乡村景致特别的特色之外，还有那里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威尔士，看一看这里的乡村生活是怎样的。威尔士的海岸线和山脉是一同绵延的，秋天的原野上是层林尽染的。在这里生活，各位可以会对生活的美，对乡村生活的美有着别样的体会。好，说这么多，首先呢，我们前往的这一站叫做 High on View。 High on View 呢是一座闻名遐迩的书店小镇，这里呢也是二手书的天堂。但各位放心，这里除了书香，还有很多茶室和别具文艺气息的小店。这里呢会有四个主要的区域，分别是古董和复古摆设区、艺术展览区、古着衣着区和咖啡区。每一个区域呢都可以说是空间宽敞，风格鲜明的，很值得各位在此落脚，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里的慢节奏生活。比如说此时此刻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困，来这里喝上一杯咖啡，然后呢再到处去小店看一看，淘几样小摆件，感受一下威尔士阳光之下慢慢的却很舒服很惬意的生活。阳光下满江。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何不可，只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也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世界才能为你快乐。为什么活着，用什么选择，站在阳光下就该是温暖的，自扰的折磨，它又何必呢？生活没有假设，它没有如果，要简单的快乐，别想太多，就像这样唱歌。 能有机会选择，就是幸运的。如果你真的爱过， 阳光下来自于满江。这首歌曲呢，最重要的就是歌曲的前奏和尾奏相呼应的那种调式，各位听起来仿佛是古琴的音色，但其实这样的古琴的音色呢，是满江用自己非常热爱的乐器吉他来模仿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古琴的感觉，仿佛此刻我们拿到了非常悠远从容开阔的视野当中。还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满江带来了自己的专辑 Mr. Man， 这张专辑是他用了六年的时间精心筹备的，好好的表达了自己这些年来所有的感悟和对于音乐的喜好。当时这张专辑的很多歌曲出来以后呢，都是惊艳了很多的朋友，发现如今的满江跟之前所认识的那个满江好像不大一样了。之后呢，满江的创作就越来越丰富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还带来了另外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冬某日》。这张专辑当中依然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如果你喜欢美食和山间徒步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 Abergavenny 是很好的中转站。怎么讲呢？从这里去前往各种各样的适合山间徒步的山峰啊，以及其他的美景的地方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周末市集。来到周末市集当中，各位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水果、手工艺品、二手的衣服和二手的书。有朋友说呢，他之前在这里淘到了1英镑一本的英国侦探小说家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哪一本书呢？就不透露给各位了。如果感到饿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 Andrew Hotel 喝一个下午茶，吃一个海鲜大餐。总之吧，来到了威尔士，你会发现每一天可以逛的地方真的很多，你会感慨自己好像精力不足以支撑，想要去那么多的地方，时间可能也不够。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假想每个地方都感受过。谢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刘明湘，谢谢收看。 都隔了那么久，你才突然想通，开始密切来听着我的一举一动，才更新些什么，留言就好几封，我不欣赏这些太来迟的小动作。曾经你机会这么多，就是不把握，等到我冷却后再来关注我，热情过头。Oh baby， 谢谢你收看我新的生活。 久，你才突然想通，开始密切来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才更新些什么，留言就好几封，我不欣赏这些带来迟的小动作。 在某个歌唱节目当中，刘明湘翻唱了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让很多人记住了声音独特的她。这首歌曲呢叫做《谢谢收看》。好像现在的我们每一天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被人收看着，于是我们每天的各种戏码、各种抓马好像都会被放大到别人的视线当中去。但有意思的是，旅行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也喜欢收看和参与到别人的生活当中去，看一下当地人在当地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好的，各位，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 Street 8这条街。这条街上呢，有一家设计小店，还挺有意思的。这家设计小店的名字呢，叫做 The Act Shop。设计小店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二楼画廊，格局是典型的三居室之家。有书房、厨房和客厅，但都改装成了艺术空间，甚至连卫生间啊都可以说是不例外的。这里展览的有艺术书籍、多媒体作品、陶艺、油画、首饰，风格非常的明确，而技艺和品味呢也都很上乘。当然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听到一些英国本土的音乐，流行音乐怎么能够少得了 Nick Jonas。 With a wine stained lips, yes, nothing but trouble.Cold of a touch, but she's warm as a devil. I gave her my heart, but she wanted my soul. She tasted a break and I can't get more. You got me in chains. You got me in chains for your love. But I wouldn't change. No, I wouldn't change this love.You got me in chains for your love, but I wouldn't change. No, I wouldn't change this love. Tryna break the chains, but the chains only bring me.Chains, but the chains only bring me Chains, but the chains only bring me 当年的 Jonas Brothers 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只不过任何组合可能都有一个阶段想要各自的单飞，各自的解散。于是呢这个组合解散之后，在2014年的时候，老三 Nick Jonas 带来了自己的同名专辑 Nick Jonas。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Chains 就是其中的第二支单曲，翻译过来叫做链子或者是枷锁，大概唱的就是爱情当中好像彼此给对方的压力啊，或者是那种爱都有点过剩，仿佛自己带了一个枷锁一般。但这样的枷锁有的时候好像也是我们想要刻意的去追寻想要的。各位，前方我们去的是威尔士东南面的 The Brecon Bancos 山脉，这个山脉呢是 The Brecon Bancos 国家公园的中心，可以说如果你想从这里了解威尔士的风貌最合适不过了。国家公园当中有一个山叫做 The Black Mountain， 听起来像是黑色的，是不是？如果是黑色的山脉感觉还挺酷的，但事实上这里点缀着的是绿色的植被。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公园当中，我们可以远足自驾，也可以感受到身边非常丰富的植被和鸟类，让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走走停停，随心所欲的去感受国家公园当中那份惬意。 长路云常在，不管你走向哪个地方哟，想着我还是不愿再想我，这一切全都随心所欲啦。 周云鹏的这首《随心所欲》真的就像是在旅行过程当中随处的走一走，随处的看一看，随处的感受，发出随处的感慨。 大雁们排好队向那南方飞，是我明天要去的地方哟，问自己后悔还是不后悔，这一切全都随心所欲的。 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此刻我们听到这一段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放松。 一颗心破碎为另一颗心，破碎的心都灰飞烟灭了，如果那天上云走了飘远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和地面符合区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将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会影响到节前交通出行，外出请您带上雨具，雨天驾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呢，近期气温跳水，体感阴冷，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加雪或雪，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信息。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故宫武英殿拉开帷幕，展期到5月6号结束。张伯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书画鉴藏家，也是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本次展览展品数量达到33件套，是张伯驹先生鉴藏书画的一次大汇聚，力争使观众对张伯驹先生的书画鉴藏获得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徐天许的数十件代表作近日亮相清华美院美术馆，向世人讲述这位诞生于120年前的艺术家的画技与人生。徐天许师出名门，为林风眠、潘天寿、李苦禅入室弟子。本次展览将持续到4月12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生活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展览包含提香、波提切利、佩鲁吉诺等艺术家的绘画、古罗马时期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等，共计100余作品，全景式的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华世纪坛正在展出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展，800幅经典杂志封面组成的时光长廊值得一看，而且厅内还藏着一颗3200岁高龄的湖山，观众可以通过多媒体高科技触摸到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喽。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威尔士。听，前方有一段很可爱的对话，来自于闺蜜之间。 听你，看你，听你一个讯息，你欠我的讯息，你欠答案的每个问题。Don't love me。 旅行的过程当中，听到熟悉的甜蜜的旋律，还挺动心的吧？SHE Yes, I love you。 你没问我我能回忆什么，用眼神说我怕我会听错，要不要继续互相折磨，你看我我等着你寂寞，手已经 有人说，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去听 S.H.E 的歌曲，听当时的几个小女生用她们自己的调调唱出她们自己的心事。那个当下，你会觉得她们的声音是那么的悦耳，所有的事情好像都不是事儿了。刚才听到这首 Yes I Love You， 也是一首她们的经典歌曲了，来自于2002年的那张专辑《美丽新世界》当中的第七首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你的爱，带上你的 lover， 你的爱人，一起出发。今天我们去的是威尔士，前方我们要去的是克里克豪厄尔镇。克里克豪厄尔镇呢，位于布雷肯国家公园内，镇上的熊旅馆是我们首先要去的。熊旅馆从外形看是典型的乡村小屋，当然有熊的雕塑在门口，内在呢却是非常的舒适摩登的。如果各位白天看了一天的风景会觉得有些累的话，晚上可以来到这里享受一下暖气和热水澡，身上暖暖的，舒舒服服的。此刻在坐在临街的窗前喝着茶，看着街景，随着天色逐渐的暗淡，街灯也开始亮起，远方的山脉一点点的融化在夜色当中。这一刻你会感慨，哎呀，人生还奢求什么更多的东西呢？珍惜当下足矣了。看一下在路旁的风景，路旁的行人，那一刻你就是一个观察者。 我又看见你穿梭在人群里，点上一根烟，我看不清了你的脸，冬季雪花在天上飞，你是否在寻找失落已久的爱情？在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在路旁，姑娘们在等情郎，在路旁，老人们在晒太阳，在路旁，有人每晚 正在开放，在路旁，鸟儿展开它的翅膀，在路旁，欢乐的号角已吹响，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 钟立风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在路旁》，这首歌是画面感非常强的一首歌曲。在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姑娘们在等情郎，老人们在晒太阳，有人没完没了的歌唱。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你的路旁有哪些景色？你的心智又如何呢？继续在路上，继续看一下路旁的风景吧。 你说最喜欢冬季，在飘着雪花的夜里，你和他相遇，于是你把爱情种在雪地里，到了春天来的时候，却不见了踪影。在路旁，孩子们在打雪仗，在路旁，姑娘们在等情郎，在路旁，老人们在晒太阳，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在路旁，一朵鲜花正在开放，在路旁，鸟儿展开它的翅膀，在路旁，欢乐的号角已吹响，在路旁，有人没完没了地歌唱。 在路旁这首歌曲呢，也是钟立风2006年发行的专辑的主打歌，而这张专辑的名字呢，也叫做在路旁。整首歌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构架非常的简洁，但是呢也非常的动人，用木吉他和手风琴的演奏闪烁出了民谣音乐最为原生态的那种光芒，特别的是电子音效在其中穿插着点缀，仿佛可以听到昆虫的声音。刚才我们来到了熊旅馆，其实熊旅馆隶属的酒店公司啊，旗下会有46间旅店，而且呢每一间旅店呢都是各具特色的，但是我们去的这一家熊旅馆却是很多人很喜爱的古典乡间客栈。如果你爱喝上一口的话，晚上可以来这里喝上纯正的一杯。这家酒馆呢，一楼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小酒馆，生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火爆的，而且呢每天会有很多的本地人前来。在这里你听他们聊天，你看他们那种交流的状态，无论你听得懂听不懂，那个画面还挺特别。跟你爱的人在一起的话，把头靠在他的肩上，跟他一起喝一杯吧。 数次起落城市中，人群中喧闹声，总让人无处可躲。曾经并肩走过许多旅程，总是忘记问候对方一声亲爱的。你觉得累吗？心中藏疤愈合了吗？ 这首《亲爱的》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不散不见》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以告别和爱为主题做出来的这样的一张专辑。各位，如果你想要彻底的远离尘嚣的话，那么可以前往布雷肯国家公园的 USK 河谷。这河谷当中呢有一间酒店是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去的啊。这个酒店的名字呢叫做 Griffith Country House Hotel， 这个呢就是建在俯瞰河谷的森林当中的一家酒店。这里可以看到乡间庄园的风格，每个房间当中的风格呢也都是不太相同的。玻璃的暖房和带壁炉的起居室会让你有一种走进电视剧当中的感觉。来到这样的房间当中，放松，开音乐，跳舞，尽情的自在吧。 Joe Stone with Anti Love。 You in the eyes just to prove I don't love you or need you. Cloud in my mind, in darkness I find nothing at all, at all, at all. Baby, can you hear this sound? All the arguments are screaming out. This ain't love that we found at all, at all. Baby, won't you realize?World could move all the scars that you gave me. Memories I just can't lose. If I had a chance to show you how I feel, you know I would do my best to test how heartless you really are. To me, you're nothing at all. To me, you're nothing at all. At all, at all. Baby, can you hear this? 爱情太难说明白了，爱情是什么，每个人的定位是不同的，你追求的爱是什么也很难说明白。 This ain't love，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英国灵魂乐歌手 John Stone。 时间很快，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出发，继续去旅行。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和袁咏琳，怎么了？ 想着了，在小子心里背上行李，我走了，一再重复听你喜欢听的歌，甜蜜回忆太多心软了，真的结束了，舍不得你唱的生日快乐歌，还记得你的温柔方式，终于我懂了，话题聊到这里你笑了，却也太迟了。现在的思念，现在怀念，你在我鼻尖，我渐渐的勾画出你嘴角弧线，所有的场景，我慢慢的在等有你这个画面。 笑容的寂寞，许被辜负了谁？清醒了，挡住离开你的感觉，再不是冬天季节等的离别。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虎猴。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星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声音有颜色吗？ 我